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歌大意是，你问我何时回家，可是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呀。我此时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正在盛满秋池的绵绵不尽的巴山夜雨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起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那该有多好啊。这首诗所寄何人，历来有妻子和友人两说。前者认为是李商隐隐居巴蜀期间写给过世的妻子王氏的，也有人认为是他寄给眷属或友人的。不过从诗中所表现出的热烈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来看，似乎寄给妻子的说法更为贴切。晚唐诗人李商隐才高气傲，一生却命运多舛，困顿坎坷。由于陷入党争的漩涡，诗人在十年之中数易其职，颠沛流离，四处飘零，只活了47岁。唐宣宗大中四年，当诗人从徐州返回长安的时候，才知道妻子王氏已经病逝，这使得李商隐是痛不欲生啊。此后在极度的孤寂中，诗人又流落到巴蜀任职，一去5年。在这段时间，诗人无时无刻地不再怀念亡故的妻子，郁郁终日。夜雨寄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诗的首句一问一答，形象地抒发了自己归期难料、身不由己的苦衷，对自己没有能够与亡妻做最后的诀别也有着无限的追悔和痛惜。诗人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与妻子共坐在西窗下，共同剪烛长谈，可惜和妻子已经阴阳两隔，这不过是诗人在极度思念中虚拟出的一个场景。这首诗和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样，成为悼亡诗词的名篇。诗中所说的巴山，是中国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山地的总称， 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有千里巴山之称。来巴山旅游的最佳季节是深秋，11月以后，拥有近4000种植物的大巴山美轮美奂，原始森林层林尽染，五彩的秋叶在山头漫开，勾勒出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画面，犹如打翻了调色板。立秋之后，大巴山的树叶开始渐渐变黄，先淡黄再深黄，继而黄里透红，最后燃烧如火，万山红遍。距离陕西汉中市65公里的黎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赏红叶的好去处。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里享有秘境黎平、陕南第一山水、碧水天堂等美誉。鹿跳峡、神牛潭、天镜湖、玉女峰、红尘峡等等，都是赏红叶的好去处。无论您站在哪里，选择什么角度，呈现在您面前的都是一幅绝美的画，一首动人的诗。最让人心醉的是七星潭边的秋叶，清泉流泻，潭潭相连，潭周边的树木是五彩斑斓，婀娜多姿。七星潭犹如七位手抚琴弦的仙女，以红叶为幕布，在这里合奏一曲《高山流水》。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当年李商隐是不是看到巴山红叶后才写下这首哀婉凄绝的诗呢？如果想听听他纠结的心，就从巴山的那一场夜雨开始吧。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李雷。最后代表编辑红光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看看看，唱

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一回我们讲到，王树森找到了国宝萨尔万种，经过反复商量，大家决定将四块原材料做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一号料制作泰山，二号料制作熏，三号料制作花篮，四号料制作插瓶。 一号料确定做泰山，仅仅解决了一个方向问题，具体到加工尚有不少的难题。此件作品主设计者陈长海，他于1957年在玉器社从师刘文亨学艺，后又在玉器厂再拜名师王树森，名师出高徒，不久即成为一名擅长人物玉雕设计的佼佼者，尤其在玛瑙俏色上颇有独到之处，获得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但做山子不是陈长海的长项，也不是北京玉器厂的长项，中国玉山子制作当属扬州玉雕。自清代乾隆年开始，扬州玉雕对山子制作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宫内大禹治水图山子、会昌九老图山子、秋山行旅图山子等都是出自扬州玉雕艺人之手。扬州玉山继承了宋代以太湖石为主景的构成做法，往往层次深远，或突兀高耸，玲珑剔透，生动有致。后世将这种做法称为南派玉山子。毫无疑问，一号作品泰山应学习借鉴扬州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泰山撼人之处在于气势、巍峨、奇险、崇高、神圣，应是它给人的主要印象，这与扬州风格相去甚远。然而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啊。陈长海、张志平等一号作品主创人员在设计泰山玉山稿时，曾两上泰山，一下扬州，实地考察泰山的雄姿伟貌，向扬州师傅取经，又先做了两个石膏稿，一个泥塑稿，做到成竹在胸。他们剑出偏锋，大胆冒险，利用一号料绿色旺的一面的一棱二面三道柳的缺陷，作为作品的正面，变劣为优，体现了泰山山势的雄伟险峻、 巍峨挺拔、群峰斗艳、异彩纷呈的景象和气势。作品不仅在整体把握方面取得成功，并且在细部景观刻楼上也达到了细捻精琢的高超水平，再现了造化的钟灵毓秀和大自然恩惠的人间奇景。值得载于国宝史册的是1988年6月26号这件作品的第一主创人员陈长海因病不幸逝世，他的心血与智慧倾注在玉山翠绿的峰峦和葱郁的林木里，倾注在每一处山石和白云之间，倾注在溪流与飞瀑的浪花之中。他没有看到作品的最终完成，他的合作伙伴张志平系北京玉坛四怪之首潘秉衡的高足，成为他的继任者，领衔一号作品创作，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实现了他生前的宏愿。二号料呈不规则斜长方体，高55厘米，长边66厘米，短边37厘米，厚36厘米，四面均经切割，有一面呈土黄皮壳，此件作勋。领衔人物为工艺美术大师魏长海，器皿这类平素活计虽是北京市玉器厂的长项，在国内无人可以比肩，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此中关键性的工艺雄关是怎样悬成直径30多厘米的球体来，厂里原有的碗形砣、旋碗机两种设备都不能胜任这道工序，必须对设备加工革新，改造制成一台新型的加工规格大、精确度高的大型旋活机。此勋的创造性价值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的造型和装饰上，盖的五龙钮与应龙耳都是硕大的块体，超乎正常的盖与钮，身与耳的比例异乎寻常，以常规来看，这样的钮耳的体积和重量难免有超重失调之感，但富有经验的大师和玉工们将圆锥体之钮和长方形的耳以盘龙为饰，施之于搜漏之功，改实体为剔透虚灵，减轻了重量，排除了重压压抑的感觉，获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另一超乎寻常之处，此勋造型完全以曲线为基础单元，巧妙的多层次的盘绕组合实现了纹饰的繁复堂皇，勋上雕琢的九龙和四灵以及灵芝翻草等常见的传统图案，形象上富有新意，无不具有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吉祥寓意。故宫博物馆副院长、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全国各地馆藏历代器皿玉雕为参照，这样评价此勋：我只想告诉观者，此勋形式是庄重典雅的、灵动华丽的，它的诸种内在美与外在美是和谐统一的一种完美，可以说在古今器皿玉雕领域已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确乎是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三号作品的设计者是老艺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翔。他13岁即入旧京城顾城照玉器作坊学艺，师从卓玉名家顾城照。出师后先后到迎昌祥等玉石作坊与著名艺人师兄刘德莹、陈文忠一起做活。高翔以擅长雕琢花卉而闻名于世，追求绝、润、精、俏，用料上常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实践神思妙想多有神来之笔。其翡翠作品《三秋瓶》被认为是北京玉雕花卉水平最高的杰作。 玛瑙俏色虾盘、蟹盘、龙盘被誉为东方瑰宝。把质地相对较差的三号料交给他，可谓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三号料确定做提梁花篮，必须首先解决提梁、活练、花卉和花篮如何取材的问题。难在这四部分不仅出自同一块料，还有连接为一体。该料中心部位一块绿，是全料中的最佳处。按宝绿、亮绿、突出绿的原则，创作者将其设置在造型最突出的上面，以其为中心，找出提梁、两条活链、蓝盆和底瓶。活链的雕琢曾遇到不少问题，在不如人意的料坯上取出数十环相连的活链子，却是一种冒险的举动。实际上在加工过程中也经历了如履薄冰的险境。花篮里的花卉也费琢磨，经过讨论，高翔他们决定以绿色的菊花和藕荷色的牡丹为主体花卉，辅之以玉兰、梅花、月季、荷包、茶花、萱草等穿插于主花周围。花篮的用料为暗青色发蒙，工程人员采用掏膛处理，从篮的底部向上打了深6厘米的管形孔，挖掉鱼肉，然后箱底密封，同时将花篮表面变式镂空菱形格斜交的骨架雕刻崖边纹，制成仿崖雕的八角花篮。最后的插花拼箱工艺也是一个难题，将若干形色各异的花卉和枝叶拼箱成一束篮中之花并非易事。工程人员将困难逐一克服，将一丛惊艳绽放、永不凋谢的百花成功拼箱于篮中。于此，一件国内最大最美、代表二十世纪最高水平的翠雕活链百花篮终告诞生。四号作品领军人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石林。1962年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进入北京市玉器厂师从王树森，并进修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高级研究班。他是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玉界朋友，我曾认真观察过他香料画活，指导年轻技师的活计。我曾从广东四会购得几件翡翠人物，不满意其做工，请郭大师改作。郭大师并未大动手脚，只在一些关键之处重新勾画，附注刀砣，作品便改换模样，人物变得灵动活泛，有了魂灵和精神。四号料形状规整，但做插瓶、锯切开片是一道险关。翠料边沿厚度 8.8 厘米，中心厚度仅 7.8 厘米，究竟开几片？开片越少安全系数越高，但拼接起来画面过小，气魄不足。有人曾提出八开，但在安全上有着很大的冒险性，而且厚度不足一厘米的翠板会冲淡底色和翠色。最后从安全系数和插屏画面大小两个方面衡量，采取了四开的方案。切割下来的四片翠料表面切平之后还要拼接成一个整幅，每片翠料的拼接面都要做到垂直平整。翠料共有六个拼接面，必须严丝合缝，色泽纹理走向必须衔接一致。经过改造切割设备，又经过精心操作，四片翠料终于拼接成功。郭石林大师为设计九龙腾跃云海的波澜壮阔画面，多次到北海、故宫、大同三处九龙壁写生，搜集材料，向古人学习，吸收精华，剔除糟粕。杨伯达先生为其提供有关历史资料以作参考，还专程到浴场讲授历代龙的造型变化和特点。云龙九线插屏雕琢手法主要采取浮雕，古代称为银起。 插屏云龙海水图案形象高度不超过一厘米。这种银起做工过去的高低层次大致不过两三层、四五层少见。而此屏海水云龙层次达五六层。龙头是关键之处，均由郭士林大师亲手碾琢，可谓精细入微，形神兼备。历经八年艰苦努力，八六工程终告完成。四件翠宝原定名称分别为泰山、九龙献瑞勋、提梁百花兰、云龙九线图，后听取启功先生的建议，分别改为带月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四海腾欢。1989年11月23日，大型翡翠艺术珍品鉴定验收会在北京市玉器厂隆重举行。国宝祭出，华夏祥瑞。遗憾的是，领衔制作四大国宝的灵魂人物王树森未能看到这个嘉奖令，未能出席1990年3月6号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嘉奖大会。在国宝完成之际的1989年，老人不幸因病逝世，享年72岁。四大国宝被永久珍藏于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现在该回到前边《玉案惊奇》一章我所提到的那桩悬案了。四大国宝用料的源头来自何方？这是一个至今没有明晰解答的疑案。我在云南保山、腾冲、芒市、瑞丽采访，接触到一些专家、玉商，还有开矿老板，他们对早年各种名玉津津乐道，那些犹如戏文一样的故事脍炙人口，经久流传。一块玉何人采、何人买、何人解、何人做，做成什么价值几何，大概都有个说法，那是口头流传的名玉档案。这些档案为我研究镇坤玉和四大国宝的关系提供了多条线索导向。其一，名玉很多，但大名头的名玉也是有数的。在具有代表性的六大名玉中，上千斤重的只有镇坤玉一块。这是我将四大国宝与镇坤玉联系在一起的首要原因。其二，其他名玉最终都有下落，唯有镇坤玉只说到了上海，最终却不知其所踪。是羽化成仙，隐匿消遁，亦或物消懒散，从人间蒸发？当然不会。第三，传说中镇坤玉像是一颗巨大的芋头，巧合的是，四块巨翠刚运抵北京市玉器厂时，大家将其合拢，发现四块料是由一块原石破解而成，那形状大家都说像一颗大土豆。芋头和土豆大形近似，两种比喻何其相似呢？其次，还有一点与传说对应。八六工程人员合拢四块大料后，发现有一较大缺口，应该是早先被人切去。云南方面说，王振坤将玉石切成五块，从其中一块上又切下一角，做成物件卖银两，用以充付港税。其余运抵上海。临解放，五块翠料剩下四块，那一块去了什么地方呢？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王树森早年在北京街头玉器作坊看到的那块翠料，很有可能是那五块料中的一块。在某个时候从上海贩卖到北京，料主在北京委托玉匠加工，恰巧被王树森撞见了。其五，北京颐和园内藏有六块大小不一的翡翠插屏，都是通透嫩绿，质好色艳。四大国宝加工临近尾声阶段， 有人惊讶地发现颐和园插瓶用玉和国宝用玉在材质的种水、色泽、纹理、走向等方面非常近似。颐和园插瓶用玉从何而来？是否与萨尔万种有关联？为了寻求答案，有关方面五家单位委派专家进行研讨。五家单位是颐和园管理处、北京市玉器厂、八六工程小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和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经过仔细观察、审慎比对、充分论证，参与研讨的大部分专家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如颐和园翡翠插瓶原材料取自萨尔万种。翻查颐和园库存文物档案，在一份尘封多年的资料上查到这样一条记载，其大意是1951年3月8号颐和园收进珍贵玉器多少多少件。此品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初作为逆产没收的，先储藏于西郊公园，后转交颐和园长期收藏。逆产就是背叛国家民族的人的财产，北平解放时这些人的财产都以逆产论处，无条件收归国有。王树森看到小作坊加工的翠件很有可能就是这插瓶，这不光基本确定了颐和园插瓶和萨尔万种的关系，回答了巨翠大土豆上那个大缺口的疑问，也为镇坤玉系四大国宝原料提供了又一证据。早先王镇坤将大芋头切为五块，后边国宝翠料大土豆原本也是五块，两个五块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巧合。其六，腾冲翡翠大家龚子俊在他的《腾冲珠宝业》一文中描述镇坤玉。王镇坤的这一件宝石可以说是近100多年来在腾冲市场见过最上乘的玉石，其质量为满绿加丝丝放糖，底是化麻撒，无杂质，无瑕疵，像化学烧料一样。龚子俊说的是腾冲玉行里的老话，化麻撒底就是冰种或玻璃种，满绿加丝丝放糖是说绿色饱满，在光线的映照下丝丝放光。这样的描述和八六工程专家对四块翡翠大料的鉴定结论高度一致。上述六点理由充分不充分，有多大说服力，我不知别人持如何看法，在我看来差不多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四大国宝用玉来自清宣统二年腾冲玉石巨贾王镇坤在蒙拱老厂挖到的巨大玉石，即镇坤玉。上述论证诚然较为浅泛，但却是截至目前玉界和学界首次对四大国宝用玉的探本溯源。此前人们为那些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说法所困扰，希望我的努力能为人们答疑解惑，或者起码提供一条探寻的思路。当然有些疑惑依然存在，比如翡翠大料为何有萨尔万种这个奇怪甚至有些神秘的名称。传说中巨翠最初在云南跌宕的遭际经历怎么看待？萨尔万种的名称确实曾难倒八六工程很多专家，谁也不懂其含义，只能是猜想，或与长口产地，或与港税征计，或与某种掌故，或与交易代码有关。猜想终是猜想，留下这个谜一样的名称供世人来玩味，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至于巨料最初在云南的传奇故事，那不过是对这块大石头的一种渲染，全当故事来听就好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云南瑞丽， 有一个叫张安凤的女商人，被誉为翡翠女皇。张安凤是如何发迹的？在她身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四大国宝的玉料来源，很可能就是清宣统二年腾冲玉石巨谷王振坤挖到的巨大玉石振坤玉。巨料的传奇全当故事来听就行。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传奇。 第一次与张安凤见面是在北京新桥饭店，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中年女子，中等身材，上身着一件湖绿色V领长袖装，下身是米黄色的西裤，肤色黝黑但很润泽，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双眼睛很大，眸子乌黑晶亮，透出一种娴静从容又有些刚毅的神情。这第一印象与我心中的形象吻合，这就是中国最有名的翡翠商人之一，瑞丽的翡翠女皇张安凤。2009年11月，我去瑞丽，曾多次听人讲述过张安凤充满传奇的创业史，那些讲述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瑞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产办主任楚云春曾陪我去珠宝街张安凤的美爵珠宝有限公司参观了他的店面，看了店内陈设的商品。店面位于瑞丽珠宝街中心地带，位置优越，占地很大，装饰考究。那几天张安凤不在瑞丽，遗憾没有见到她，但从她的下属那些接待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张安凤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与那些精雕细琢的翡翠一样，这支队伍也是张安凤精心打磨出来的作品。一个人的成功总是由诸多方面因素构筑而成的。张安凤很谦和，我能觉察得到，他是刻意避免给人留下一个成功商人那种自傲气盛的印象，做到低调做人。 但他没有意识到一种可能是惯常性的安排让他显露出富婆的身份定向。陪在他身边的是一男一女，男的一身黑西装，高大魁梧，板寸平头，一眼看过去就是贴身保镖。女的很年轻，很漂亮，着一身合体的粉色西式套装，侍应在他身边，这当然就是秘书了。这是在很多场合经常能看到的富豪出场的组合情景。但是我弄错了，这一男一女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弟弟和女儿。张安凤大概看出了我的误解，随后向我介绍了二人。但我相信我的误解在其他场合肯定具有普遍性，人们看到这种组合大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判断，而且这大概也是现实境况里的实际工作分工。在夏日的这个傍晚，在新桥饭店幽静的包间里，我们从容交谈。随着张安凤武汉口音夹杂着滇西南语调的叙述，我的面前铺展开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生，一部近乎天方夜谭的东方叙事，一条有翡翠铺就的财富之路，一切皆由一次常识性低级错误搭错车而引出。1986年西南边陲盘旋山道，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颠簸行驶，客车在沙石路面上驶过，卷起旋风一般的尘土，尘土扑向路边的树木和草丛，也扑进四处透风的客车内。扬尘加上燥热，使车厢内异常憋闷，乘客们大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只有车厢后排一对男女虽是满脸倦容，却毫无睡意，他们不时探头向窗外打望，神情略显茫然和不安。窗外是典型的亚热带风光，凤尾竹掩映下的竹楼、棕榈树、槟榔树，叶子硕大的芭蕉，以及一些茂盛的不知名的花草，让这片红土地显得生机勃勃，又带有异域风情。但这对男女显然无心观赏风景，他们窃窃私语了几句，女的小心翼翼拍了拍前座的一位身穿军装的乘客肩膀， 请问离西双版纳还有多远？天黑前能不能赶到？ 军人回过头，是一张年轻的面孔，那张面孔上透露出惊讶。 你们要去哪里？西双版纳？ 女的点头， 对，西双版纳。 年轻的军人叫道， 哎呀，错了，这车不是去西双版纳的，你们坐错车了。 闻听此言，男女二人紧张起来，女的急急分辨， 怎么不是西双版纳？我们买了车票的，西双版纳的票啊。 说罢从口袋里掏出车票让年轻军人看，军人看过票说， 你们买错了，去西双版纳要买景洪的票，你们买了去德宏的票，景洪和德宏是两个方向，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呢。 这一下这对男女彻底懵了，男的不太出声，但眼神里透出了慌乱，女的甩着手像自语又像是问别人， 哎呀，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呀。 这对男女是夫妇，是从湖北武汉来云南的，男的叫钱建华，女的名叫张安凤。本来夫妇二人都在国企工作，纺织女工张安凤先下岗，随后丈夫钱建华也丢掉了工作，家里很穷又无事可做，两口子便商议去南方看看。张安凤一个舅舅在景洪，他们便奔赴云南而来。从武汉上了火车，两口子便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到昆明的火车票是20元一张，他们此行身上只有300元，便只买了一个人的票，看见列车员就心虚害怕，遇到查票张安凤就躲进厕所里。火车早晨9点到昆明，车站乱哄哄的一片，到处是拉客的男女， 嘴巴对着手提喇叭不停地高喊长途客车要去的地名。夫妇俩人对云南一点地理概念都没有，听喇叭喊什么红就以为是景洪，便上了车。这一错谬之千里。年轻军人给他们出主意，到宝山后下车，宝山有去景洪的长途客运，虽说已经绕远了，但换乘之后仍可到达目的地。两个人犯难了，改道去景洪吧，还有1000多公里，太远，还要花钱买票，不去呢，到了德宏投奔谁，做什么呢？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丈夫终归是男人，心一横，德宏就德宏，出来本来就是闯荡，天无绝人之路，到德宏看看再说。就这样，夫妇俩踏上了德宏的土地。没本钱，没技艺，没特长，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做什么呢？而且这地方让他们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当地人说话他们听不懂，那投来的眼神都是怪怪的，老乡吃过的槟榔就吐在地上，红得像血，不小心踩一脚吓死人。但有一样东西他们不缺，这就是吃苦耐劳。他们为一位缅甸老板打工，这位老板在瑞丽做国际贸易。这国际贸易四个字儿听起来蛮唬人的，实际上是做旧服装生意，就是从世界各地把旧服装收来，打包装箱，然后倒腾到中国来卖。那时候云南边贸口岸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在这里打工又脏又累，搬运货箱，拆包，整理分类，清点数目，简易的工作场所里整天弥漫着分辨不清的难闻的味道。张安凤干得很卖力，这是他的饭碗，没有这饭碗他就难以在南国边陲这个燥热的小城落脚了。张安凤是个有心人，打工中他发现中国人和缅甸人做生意时在语言交流上有很多障碍，他便在日常留心学习缅语，从最简单的数字学习，时间一长，他用缅语做简单交流已经没问题了。没想到，这竟成为他此后一度谋生的手段。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瑞丽，傣语叫蒙卯，意思是雾茫茫笼罩的翠绿地方。瑞丽江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玉带，陇川江又像一条金色的缎带，从东西两面缠绕着翡翠般的瑞丽坝。这里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东接路西，北接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坝两国三省邦交汇、四区五城市的边境地理特色，以及一桥两国、一街两国、一寨两国、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这里还有瑞木、瑞南、瑞巴、皖九四条跨境公路相通。瑞丽是中国对缅贸易的最大口岸，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是西南延边对外开放的国际商贸旅游城市。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丽只是中缅边境上的一座小城，经济发展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探索之中。一些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商人涌入这个小城，他们以倒贩玉石珠宝为主要营生，多为私下交易，无规无序，却异常活跃。在外国人中，缅甸商贩最多，大都倒腾翡翠毛石，也有一些手镯之类工艺比较简单的首饰。 这些人有的摆摊设点，有的走街串巷，生意做的还都不错。但在这种交易中，由于大多数缅甸人不会讲中文，需要人来翻译，张安凤学来的缅语就派上了用场。他为缅甸玉石商做翻译，成交后他会得到5块或10块钱的翻译费。这种钱来得轻松，动动嘴皮子便有了进账，张安凤做得蛮开心。刚接触翡翠，张安凤一点也不明白人们为何喜欢这种鹅卵石一样的石头。不错，在他眼中，缅甸商人手中那些东西就像长江边的鹅卵石，有的黑黢黢，有的灰溜溜，有的乌蒙蒙，有的黄的土了吧唧的。这样的玩意儿为何能叫人怦然心动，甚至有人愿为其一掷千金呢？渐渐他发现这些表面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解开之后里边呈现出各种颜色，变化多端，质地各异，有的美艳，有的灵透，有的像狗屎一样不堪入目，却乎有种琢磨不透的玄妙。自此他也喜欢上了这种石头，也尝试着做些翡翠小生意，10块8块的买进，15-20的卖出，赚头总是有的。后来他干脆辞了倒腾旧服装的工作，在街头摆起了一个专卖翡翠的小摊儿。第一笔赚大钱的生意至今让张安凤铭刻在心。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一天的生意都不太好，他摊儿上的东西多为低档货，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天气干燥炎热，他口干舌燥，正想托旁边朋友代管摊子去讨口水喝。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翻检摊上的货品。男子看上去有些失望，打算离去，他忙热情挽留。哎，不要看了，没有我要的。听口音像是港台人。大哥要什么，挂件还是手镯？他眼巴巴地问。要手镯当然是好的啦。 好的？ 有，想要什么价位的？ 价格嘛，要看货啦，10万8万都行啊，只要东西好。 有，什么价位都有，包大哥您满意。男子有些怀疑。 你这摊上的东西…… 下边话还没说完，但是意思张安凤明白了，那潜台词就是你这小摊儿还敢说这话。张安凤忙解释道， 什么价板摆什么货，你说这街上小摊儿能把10万8万的东西摆出来？ 家里有，大哥您等一刻钟，我马上拿给您，保证比店里买便宜得多。男子将信将疑，但显然是动了心，却又犹豫着。 等，你让我在这里等啊。 张安凤鼓动道， 我保证让大哥您等得值，好东西便宜价格，我拿来您看不上可以不买。 他说得很真诚。男子说好。男子说了这声好，张安凤心里却泛起嘀咕了， 他要是诓我咋办呀，拿来他不买，或者走人没了影，涮你一把，你这干瞪眼儿有啥办法呀？ 他正儿八经地对男子说， 这可不是开玩笑，大哥别耍我，让我瞎跑路。 男子也认真了， 哎，怎么能讲是开玩笑呢，我跑了半条街就想买一条好的手镯给太太，可店里的东西价格高得没谱，带我去的人是托，如果你这儿合适就在你这里买了。 他听男子说的也挺实在，看他人样也不像是存心耍戏人的人，他遂拿定主意，从屁股下抽出小板凳递给男子， 那大哥您先坐，当时替我看会儿摊儿，我速去速回。 他托付临摊小妹代管小摊儿，照顾客人，又在旁边冷饮摊上买了一听可乐塞到男子手中。 天热，大哥你先喝口饮料， 你我今天也有缘，我把压箱底的东西拿给你。随后就匆匆而去了。张安凤说他什么价位的东西都有，显然是吹牛。他所有的货品全都摆在摊上，但他不愿意失去这个交易机会。他认识一位姓刘的开店老板，从他那里可以拿出东西代售，那里才是什么东西都有。于是他来到了刘老板店里，听说他要代售10万8万的手镯，刘老板一口拒绝，像这类高档货品那是要压钱才能拿出店的。刘老板清楚张安凤的底细，他哪能出这么大价钱呢？生意人做事要讲规矩。张安凤好说歹说，许下一个又一个承诺，说买主就等在他的摊上，拿了手镯马上就可以把钱送到店里来。但刘老板不为所动，只说要按规矩办。张安凤情急之中心一横，说我没有押金，给你押人行不行？刘老板惊诧，押人？张安凤说，一个大活人，我的老公，你们一块喝过茶，总能抵得上10万8万吧。刘老板没有经过这样的事儿，他认真打量着张安凤，相信了他的实诚，终于松了口。也好，那我就再和你老公喝一次茶。张安凤出的店门，风风火火去找老公。好在老公打工的地儿离刘老板的店铺不远，不长时间老公被领进来，人换手镯，张安凤反身又赶往自己的摊位。那位男子还在等待，他拿来4只高档翡翠手镯，请男子挑选。男子选中了一只冰种阳绿带春的新款扁镯，讨价还价之后定在88000成交。生意做成，货款和其余3只镯子交付刘老板，赎回老公。出了刘老板的店，张安凤只觉得晕乎乎飘飘然，有一种要飞的感觉。斜阳很刺眼，他眯起眼睛看着小城的街道、树木、房屋，看着天上的白云、空中飞过的小鸟，觉着像在做梦。要不是老公捅了他一下，他还回不过神来。老公说，这事儿只有你做得出来，做生意压老公，就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张安凤却洋洋得意，这不是赎出来了吗？委屈你一下，值了。哎，你知道你挣多少吗？ 多少？ 8000，整整8000块。老公吃惊道，啊，8000？ 8000元钱，是张安凤两口子南下闯荡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他们辛辛苦苦打工做生意，一心想改变自己的贫穷命运，但只能挣到一点小钱。他们在瑞丽租住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菜。他们给自己规定，一天生活费不得超过2块钱。每天菜市场收摊的时候，张安凤去买菜，说是买，实际上就是去捡，捡那些人家丢弃的菜帮菜叶。他们太穷，太知道缺钱的滋味。今天他动了点脑筋，跑了几趟路，一下子就挣了8000块。原来这钱还能这么挣，两口子简直喜晕了。然而张安凤的高兴劲儿只维持了不到一天一夜。第二天摆摊回家，她发现丈夫不见了，连同丈夫一块消失的还有那没有捂热的8000块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张安凤的丈夫和那8000块钱究竟去了哪里？张安凤又是如何成为翡翠女皇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汽车从约未知检，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北京时间10点整， 无规矩不成方圆，用北京话说，这叫有理有面。日常见面打个招呼，来了您呢，吃了吗？劳您驾，借个官啊。您瞅瞅，就这么几句话，就透着这么近乎。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就是和谐。懂规矩有教养，守规矩有素质。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节目。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老规矩》，演播张有信。 出门要言语，言语用北京话说发音是言。北京人常说有什么事儿您言一声，也是这个发声。在老北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儿您言语不言语没人管您，但有一件事儿必须要言语，那就是在家里您要出门的时候。笔者还记得小的时候母亲反复叮嘱的这句话，他说甭管干什么，只要出门就一定要言语，所以直到现如今还在恪守这个老规矩。我想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大凡老北京人都接受过这种告诫，以至于形成了习惯。弟子规里也有这样的规矩，说出必告，反必面。但老北京的规矩可不仅限于弟子、大人，甚至老人都要出必告。此外，这个老规矩也不单指在家里，在任何一个部门和单位，只要跟第二个人在一起都必须要出必告。还有一样，出门不但要言，而且还要说明您干什么去。当然隐私的部分可以省略，比如您出门是跟女朋友约会，到电影院里看电影，可以不必说明是跟谁去一块看电影，只说出去看电影就足以。自然会有出门办点事儿很快就回来的情况，那也要言一声说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不必说明去干什么事儿。北京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规矩呢？一，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二，这是起码的礼仪；三，这种告知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和重视。小时候常听家里的老人告诫，出门不打招呼，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都不知道。话说的不让人受听，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在工作单位也如此，出门要跟一个办公室的人打声招呼，有人找，人家好给你解释解释。家里或办公室就您一个人，出门跟谁打招呼呢？但是按老规矩也要言语，不过这个言语是用纸笔写个留言的字条。现在是信息时代，不留字条，发个短信或者微信当然也可以。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吃饭的时候大人不动筷子，小孩不能先吃，筷子不能竖着插碗上，只能平着放，夹菜的时候不能在盘子里乱翻，夹到什么就得吃什么，吃完饭不能舔盘子舔碗，要是想先下桌呢，也得先跟别人打声招呼。我吃好了，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听听老规矩还真的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婚礼要穿正装，参加婚礼要穿正装，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但也不尽然。 笔者在收到的请柬当中常常会看到在邀请语的下角会有一行小字儿：敬请您穿正装出席。当然这类着装要求的并不限于婚礼。为什么要写上这行小字儿？笔者认为婚礼包括其他比较庄重的活动要穿正装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问题往往出现在什么是正装上。在老北京其实没有正装这个词儿。什么是正装？通常的理解就是正式场合比较应该穿的服装。那么什么衣服是中国人在正式场合该穿的服装呢？现在公认的男士正装是西服、西装。也有人认为西装是外国人穿的，即所谓的洋装。中国人的正装应该是带有民族特色或地域风格的服装，比如老北京人喜欢穿的中式衣服唐装。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全面，也许您有所不知，早在1912年民国政府就把西装列为礼服之一了。您看当时的老照片就不难发现，很多个有文化有身份的人在正式场合几乎都是穿西装。当然这一时期也流行据说是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设计的中山装。现在实行的西装款式设计据说是一叫菲利普的法国贵族从打鱼的渔民和马车夫穿的衣服受到的启发。这种散领少扣开气儿的款式方便自如，后来在路易十四时代以上衣背心裤子三件套流行于世。西装款式的形成大约在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基本定型。当然西装的最大特点是成龙配套，光穿上衣那可不行，还要与衬衫、领带、裤子、皮鞋包括马甲等等进行搭配。因为这种着装显得庄重、沉稳、落落大方又文质彬彬，所以被世界上许多个国家所接受。到20世纪初，西装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相比清代官面上流行的正装、长袍、马褂，西装要显得利落、开放、自如，所以被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所推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心，西装很快就得到了普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正装以四个兜立领的中山装以及后来三个兜的建设服为主，但国人出国访问一律要穿西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穿衣打扮上也越来越开放，并逐渐和世界接轨。西装重新受到中国人的青睐，以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人人以穿西装为美，弄得西装都臭了街。由于人们对西装文化缺少了解，在穿西装时也非常随意，有的人上身穿西装也不打领带，下身穿松紧口的灯笼裤，脚下蹬千层底布鞋，看上去中不中洋不洋，不伦不类。时过境迁，随着人们对正装文化的认识以及穿衣款式的多样化，西装又重新定位于正装，随意乱穿的情况也就一笑大方了。婚礼是人生比较庄重的仪式，参加婚礼穿正装既是自身的一种体面，也是对新人以及他们家人的尊重，当然这也是北京的老规矩。自然正装是要以西装为主，但有的人穿西装不习惯，也可以选择其他服装，但一定要体现出正装的正字来，换句话说不能够随意。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穿西装参加婚礼，那就要成龙配套， 也就是衬衣、裤子、皮鞋要成一统。此外必须要扎领带。 现在咱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请客吃饭，这里头啊也有不少的规矩。您比如说，最好提前3天邀请，这样最礼貌了。您要说提前不到3天，至少也得提前2天吧。当天再说请吃饭，那就不叫邀请了，那叫低了，很没有礼貌的。要是重要的客人，您得亲自上门邀请。客人来了，您最好在大门口迎送，礼多人不怪嘛。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丧礼不能穿艳色服装。艳色是指色彩鲜艳的颜色。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开化，人们在服装颜色的搭配和选择上越来越追求艳丽的色彩了。从前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人都喜欢穿深色的服装，因为深色的衣服显得沉稳，符合老年人的性情。现在就大不同了，很多老年人喜欢穿艳色衣服，因为艳色的衣服比如红色、黄色、橙色等等，色彩鲜明、欢快、活泼、热烈，老年人穿着显得绍兴。所以说服装色彩的变化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现在国际时装界每年都公布通过专家评选出来的流行色，穿艳色的服装那也成了潮流。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不同的场合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艳色的衣服您在家里或者是非正式场合可以随便穿，但在有些个场合却要慎重选择。按北京的老规矩，在丧礼上您就不能穿艳色的服装。丧礼北京人也叫白事儿，相对而言把婚礼那就叫红事儿。为什么这么叫？那就因为是婚礼的布置充满了欢快的喜庆，所以以红色为主色调，而丧礼的布置则沉浸在悲伤和哀伤之中，因此以白和黑为主色调。您想啊，大家心情沉重充满悲伤的丧礼上您穿着艳色的服装，那不是给人家添堵吗？所以参加丧礼最好是穿黑色服装，没有也可以穿深色的服装，但无论如何您不能穿艳色的服装。打招呼要先叫尊称，这是北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知道和要遵守的老规矩。老北京人礼数多，从小就教育自己个儿的孩子要懂得会叫人。什么叫会叫人？就是见了年岁大的老人叫爷爷或奶奶，见了跟自己父母岁数差不多的叫叔叔或阿姨，见了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孩叫哥哥或姐姐，见了比自己小的叫弟弟或者妹妹，总之不能没有称呼。按北京人的礼数，甭管是谁见面一定要打招呼。这种招呼并不是后来才实行的您好两个字儿，也不是人们常说的老北京人喜欢的见面语口头禅吃了吗您，而是随着人们的行为动作来定的。比如您在院子的大门口碰上了正往外走的邻居张大爷，您就可以这么跟他打招呼：张大爷出门啊您呢？他也可以这么回应您：是啊，我到商店买点东西去。如果您在大门口遇到张大爷买东西回来了，您也可以这么跟他打招呼：张大爷买东西回来了。他也可以顺着您的话说：对，回来了，怎么着王先生，您也出门啊？总之这种招呼是根据对方的活动来定的，但不管怎么打招呼，按北京的 规矩，在打招呼之前，您一定要叫尊称。所谓尊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生、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大哥、大姐等等，当然也包括官衔，比如张局长、王处长、李科长、刘经理，或者是头衔，比如说林教授、杜老师、赵导、钱工、孙秘等等，没有一定之规，主要看对方的年龄和身份来定。北京人忌讳打招呼不带尊称，而上来就用感叹词：“嘿，您来了！”“嘿，您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或者是：“哎，西直门火车站怎么走？”“哎，您看我的车钥匙放哪儿了？”这些“嗨呀”“哎呀”“嘿呀”等感叹词，如果在尊称前面，可以说得过去。比如说，没有尊称，直接就“嗨”“哎”，在老北京人看来，那跟骂人没什么区别。老北京人听您这么哀他，或者这么嘿，他准得跟您急，一准儿会给您两句。谁姓嗨呀？您这是跟谁打招呼呢？或者人家直接就说：“您这是挨谁呢？”哎，我有名有姓没有，您上来就挨，让您这儿挨老婆呢。所以您在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先叫尊称。如果您跟对方不熟，甚至连他的姓名和身份都不知道，那么您就直接称呼他为先生、老师或大叔、大姐、阿姨，那也成。 现在啊，咱们都知道不能轻易问女士的年龄，其实在老北京问年龄也是有规矩的，问不好啊，那可容易失礼。比方说，男士不宜打听女士的年龄，特别是上年纪的女士和朋友的妻子啊、女朋友啊，这年龄都不能随便问。二呢，年轻人要是问长辈的年纪啊，那不能张嘴就说您多大了、多大年纪，这都不好，得问您高寿了。听到人家回答，不管那答案是什么样，您都得加上一句：“呵，真不像，您瞧着可真年轻啊。”这叫见人矬寿。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宾主有序，宾就是客人，所谓宾主有序，是指您到别人家做客，或别人到您家做客，还有参加其他的活动的时候，主人和客人的礼数和规矩。按北京的规矩，客人至上。换句话说，客人来了，他的位置要在主人之上。比如客人到您家做客，他门外一敲门，您就得出来迎接。进门的时候，您一定要让客人先走，而且还要说一些客气话，比如说您请，或您快请屋里坐之类的。客人进了屋，您要给他张罗座，然后也是上头那些程序，让客人先落座，客人坐下您才能坐。接着是上茶，也是让客人先动茶碗茶杯，客人喝了您才能端起茶杯茶碗来喝。总之，一切以客人为先。北京人轻易不请客，因为老北京人的礼数和规矩忒多，请客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稍微一疏忽就会在礼数和规矩上有所遗漏和欠缺，惹得人客人不愉快。所以老北京专门有替人张罗请客之事的行当，但不管谁来张罗，只要有客人参加的活动，就一定要把客人伺候好，要让人家满意。首先要按宾主有序的老规矩来办。让长者先走，这个规矩实际上更体现了长者先幼者后的准则。晚辈跟长辈一起出门或者进门，落座起座，一定要让长辈优先或者先坐。例如晚辈跟长辈坐电梯， 电梯的门开了，晚辈一定要走到电梯口，一手遮挡电梯的缝隙，一手示意让长辈先进。再比如晚辈和长辈一起活动，在步入会场的时候，即便叫到自己的名字，也要等到长辈入场之后您再请进。老北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马车和轿子，清末民初有人力车和脚踏车以及叮叮车、汽车，但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只要是晚辈和长辈一起出门，长辈的马、马车、轿子以及洋车或汽车一定要走在前边，当晚辈的要跟在后边，所以晚辈跟长辈出门又叫随行，这也就是随长辈一块出行的意思。老北京人管出门步行叫腿着，晚辈跟长辈出门一起腿着，一定是长辈走在前边，晚辈走在后边，晚辈既不能超过长辈，也不能并肩行走。如果晚辈在街面上骑自行车或腿着，意外地碰上了自己的长辈，而长辈没有看见自己，自己又不想打扰长辈，怎么办？按照规矩，一定要躲到一边，等长辈走过去，自己才能悄然离开。如果跟长者走的是同一个方向，那只能在后边腿着，或者是推着自行车走。总之，您不能超过长辈，超过那就是对长辈的不尊不敬。 说话办事儿，穿衣吃饭，各有各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知道规矩才能遵守规矩。您刚刚收听到的节目是《北京老规矩》，作者刘一达，演播张有信，编辑关晓松，录音师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Yeah.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代号为五八九号命令的绝密档案，引出日本关东军的一个惊天阴谋。 我们在开场时所看到的那个深不见底的地下秘穴，以及将近十万中国劳工的命运，都与这个代号为五八九的绝密命令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日本关东军强迫数十万中国劳工修建秘密地穴，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当事者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秘密地穴中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堆满了日军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坦克和飞机。没错，这里就是日军的弹药库。 数十万中国劳工最终能否成功逃出日本关东军的魔爪？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东北暴行实录之日本关东军东北修建绝密要塞始末》。 我现在是在1938年东北吉林东宁县的地下，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人造地穴，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地穴的最深处，这里距离地面足足有几十米，这里有数万名衣衫褴褛的中国劳工正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监视下向深暗中挖掘着。在这数万名劳工中，有43个人正在酝酿着一个惊人的逃跑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已经准备了半年了，而今天就是这个计划实施的时间。就在负责监视的日本卫兵换岗之际，有20多个中国劳工 突然起身，拿起铁锹和尖镐，向这些日本士兵砸了下去。紧接着，他们换上这些日本兵的衣服，排好队，伪装成日本卫兵的模样，向着地穴的洞口走去。走出地穴后，这43名中国劳工马上向着不远处的一条河狂奔而去，因为那条河的对面就是苏联。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是电影里的情节，但是比电影还要惊险，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面对这一幕，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心里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日军为什么要动用数万名中国劳工在东北修建一个如此巨大的地穴？在这个地穴的最深处，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43名逃出的中国劳工到达河对面之后，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而其余的没有来得及逃出的数万名中国劳工，他们面对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要了解这些，我们就得从918事变说起。日军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在1931年9月18日这天变为了现实，随即继续北上，侵占了齐齐哈尔等其他的城市，最后日军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显然并不满足，但这个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积怨已久的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此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上，日本海军部认为应发挥海军的优势，南下向东南亚扩张，那里有日本所需要的石油、橡胶等各类物资，所以日本陆军部应该以中国东北作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大本营，从这里掠夺战争所需要的资源，继续南下打通中国到东南亚的交通补给线，配合日本海军最终在太平洋上与美国进行争夺太平洋的最后决战。而日本陆军部则认为，如果继续南下，势必与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如同一个瘦弱的人却要向两条大汉挑衅，后果可想而知。所以眼下真正的对手应该是北方的，早在30多年前就因为争夺满洲铁路与日本进行过日俄战争的沙俄，也就是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就在日本陆军部与海军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933年9月30日，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出了一批神秘人物来到了新京火车站，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先为您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两位。这个人就是在东京参谋本部里被称为战争幽灵的作战科长铃木绿道大佐。他戴着眼镜，看上去挺斯文的，但是战争幽灵这个称号可不是白来的。铃木绿道这个人老谋深算，作为关东军的作战科科长，关东军的很多侵华计划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其中就包括918事变和77卢沟桥事变。这个人是时任关东军参谋的远藤三郎。1929年，远藤三郎从法国陆军大学毕业，回到日本后立刻就被派往了中国东北。可以想象，这样一批日军高级参谋同时来到长春，一定是接到了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究竟是什么任务呢？ 1933年10月6日，这批日本军官分两路从长春出发，一路向密山方向出发，远藤三郎与铃木绿道大佐则是向东宁绥芬河方向出发。他们登上东宁西南高地，听取了当地日军守备队军官对有关苏联红军阵地情况的介绍说明。1933年10月11日，远藤三郎与铃木绿道大佐越过了小兴安岭的齐河，到达黑龙江畔。远藤三郎向江对面望去， 他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已经修筑好的防御要塞和大量的士兵。 原来这批日军高级参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中苏中蒙边境的重要地带去侦察对方苏军的布防情况。侦察结束后，远藤三郎开始起草一份秘密报告。很快，这份报告被送往日军大本营。远藤三郎究竟在报告里都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日本东京的大本营在收到远藤三郎的秘密报告一个月之后，大本营便向日本关东军发去了代号为589的绝密命令。我们在开场时所看到的那个深不见底的地下秘穴，以及将近100,000中国劳工的命运，都与这个代号为589的绝密命令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那么这份密令到底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在日本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曾经是绝密的589号命令。日本在战败投降后，将当年绝大部分的档案材料都销毁了，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被日军带回日本并被保存起来。这份589号密令是目前日本现存的解密的极少数档案材料之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密令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要求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长达3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带修筑一系列大型的军事要塞工程。而时任关东军参谋的远藤三郎被任命为负责整个要塞修建的总指挥。3000多公里，这数听着就够吓人的。 日本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密谋已久，准备在中苏边境修建工程量巨大的防御要塞。 看来远藤三郎已经精心做好了日本关东军北上入侵苏联的计划。 远藤三郎如何实现他的惊天阴谋？档案正在揭秘。日军大本营的目的很明显，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如果继续南下实行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那么在北方的苏联红军始终是个威胁。此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所以已经开始秘密往远东地区增派军队。如果日本关东军放弃南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选择北上入侵苏联争夺远东地区，那么修建一道严密的防御工事就成为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屏障。收到代号为589号密令后的远藤三郎立即召集了关东军参谋部的高级参谋。远藤三郎提出了一个修建要塞的方案，那就是仿照法国的马奇诺防线。1929年，远藤三郎从法国陆军大学毕业时，法国刚刚开始建造马奇诺防线，但是这个提议马上就被关东军的另外一个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否定了。板垣征四郎曾经参加过日军918事变前的参谋旅行，多次实地考察中苏中蒙边境地带情况。他认为法国的马奇诺防御工事设计总长度只有390公里，但是中苏中蒙边境长达3000多公里，所需要修建要塞的工程量太大，难以实现不说，实际效果也可能不怎么样。所以板垣征四郎建议远藤三郎考虑选择中苏中蒙边境的几个重点位置建造防御要塞。 经过了多次的实地考察，远藤三郎最后做出了整个要塞的设计方案。他将中国的东北分成了东正面、北正面和西正面三个部分。我们对照地图看一下，虎头、东宁还有绥芬河，这是东正面；黑河、孙吴，这是北正面；海拉尔，西正面。远藤三郎的作战构想是从东正面发动对苏联红军的进攻，东宁 是第一作战区，西正面的海拉尔是第二作战区。远藤三郎预测，当第一作战区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红军势必会从满洲的西部出击，来抄日军的后路。海拉尔必须能够抵御苏联来自这个方面的进攻，以防腹背受敌。而一旦日军的主力进入到苏联境内，这个时候再从西正面、北正面同时发动进攻，就可以北上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看来远藤三郎已经精心做好了日本关东军北上入侵苏联的计划。那么那些地穴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我们讲的那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目前日本研究侵华日军东北要塞史方面的专家菊池石先生是怎么说的。 だ一番の、まあ、14箇所の要塞があり、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けども、そのうち、最大規模は東根と古東と平良ですね。これが特に東根が一番規模が大きくて、次が、平良と古東ほとんど変わ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ただ築城守備隊要員としては平良が一番多いんですね。でこの3つが特築城、まあその要塞の中で一番そのコンクリートも厚くて分厚くて、相当そのしっかりした築城をしてるんですね。コンクリートもそれぞれその築城に応じて、幅を全部何メーター規模だとかというの規格がありますので。 看来远藤三郎已经选好了建造要塞的位置了，那就是专家所说的虎头、东宁、海拉尔。但是他要建什么样的要塞呢？实际上不用我说，各位都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我们在片子开场时看到过的地穴。远藤三郎设计出的要塞与对面苏联红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截然不同。苏联红军修筑的防御工事都是炮塔、战壕等摆在明面上的东西，日本关东军早就把对面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都掌握了。 所以远藤三郎觉得不能和苏联一样，如果要让苏联红军知道日军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势必会引起他们更多的警觉，那么这些要塞的作用还没建好就大打折扣。于是远藤三郎合计着，不光要建造大型的要塞，而且还要偷偷摸摸地建，所以他设计修筑了这种巨大的地穴，甚至可以藏下飞机坦克的地穴。在面朝苏联方面的阵地上，白天是静悄悄的，等到夜幕降临后才开始大兴土木，工程构建都在后方制造完成，然后再运到要塞迅速安装。当时日军自己的定期航班飞机接近要塞修筑地的上空时，机上的工作人员必须将客舱的每个窗户的窗帘放下，并且飞机必须低空飞行，这是为了地面的哨兵能用望远镜清晰地监视到飞机的窗口。 要塞建在哪儿，怎么建，这些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建。很显然，在中苏中蒙长达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要修造多个大型的地穴，光靠日本关东军这可能吗？就拿要在东宁修建的地穴之一的圣红山地穴来说，规模相当巨大，先不说外围的壕沟还有碉堡等地面辅助设施，单是在地面以下就要开凿1700多公里的通道，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单靠日本的工兵部队是很难完成的。那么如此巨大的工程，日军是靠什么来完成的呢？1938年的华北地区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广告，发财的机会来了，欢迎华北劳工入满洲。广告上的各种许诺还有工作条件写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去东北大山里种地，每天可以挣1.5元， 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大白馒头等等。一块五毛钱什么概念？我们做了一下调查，1938年民国期间，当时的一块五毛钱大概可以买到12-13斤猪肉，每天能挣一块五毛钱，可以想象这对于当时很多每天都吃不饱饭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所以有成千上万穷得只剩下力气的农民就被忽悠到了火车站接受审查，然后被送往东北。吕良玉就是当时受到广告的诱惑被日军骗去当劳工的人之一。吕良玉老人如今已经86岁高龄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找人说的不错，他说的能，因为我也不累啊。他说一天挣多少钱，一天挣多少钱，一天挣这么不少的钱，那不应该也不累啊，都因为这个钱呗，啊，因为这个就多挣这个钱呗。 当时吕良玉心想，东北虽然有点远，但是为了能多赚点钱，至少也能填饱肚子。 吕良玉和很多同乡一起大帮结伙离开了老家，成为了被日军骗去当劳工的人群之一。日军的火车一直开了几天几宿，最后停在了东宁。吕良玉下了车，眼前的情景让他立马感觉到自己被骗了。这哪是来山里种地呀，这根本就是来给日军当奴隶来了。吕良玉观察了一下四周，数不清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工作着，有的劳工在挖山上的土，有的劳工在修筑铁路。骨瘦如柴的他们背着几乎和体重差不多的土石，中国劳工中不时有人晕倒，很多人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样的情景带给了吕良玉极大的恐惧，他似乎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最初吕良玉和同乡只是为了多赚点钱能填饱肚子，但是目前的情况可跟想象有着天壤之别。吕良玉和其他30多个人被分配为一组，负责搬运石头，每天出工要18-19个小时，吃的却是稀饭和盐豆。在吃住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吕良玉眼看着很多跟自己一起来的老乡没能熬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中国劳工来的时候可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可没过多久不少人就被累死了，他们的死却都是无声无息的，如同蚂蚁般的就这么消失了。那么日军是如何处理这些死去的中国劳工的呢？ 死了吧，拉卫生吃，都扔到碗眼坑来吃了。扔，反正死多死少吧，都扔到碗眼坑来吃了。 在不堪重负之下，吕良玉曾经想到过逃跑，但是他发现，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山里，有很多拿着枪的日本士兵。而且在山的四周还有很多的岗楼子，无时无刻都有拿枪的士兵在站岗，所以后来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吕良玉靠着硬朗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竟然扛过了多年艰苦的劳工岁月。随着他在这里当劳工时间的增加，他或多或少的也从其他的中国劳工那里了解到了一些秘密。原来关东军是要在这里修要塞挖地穴，可是吕良玉这两年连地穴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过。吕良玉所在的地方只是东宁要塞工事的外围，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呢，只是挖掘地穴的一些辅助性工程。但是根据吕良玉老人的回忆，他曾经见过几千名中国劳工被送到山里更远的地方，他们应该是去参加地穴核心工程的修筑，但是他却没有见过一个人活着回来。